穿起使我最配衬，但你冷冷两眼似看着无聊闲人。问你哪一出好戏最近会令人提提神，但换来连像沉默如像跟我嬉笑不再吸引。问你我喝醉了可不可对我问问，但你碰碰嘴角当作像寥寥途人。问你会否因工作太累两目完全无神，而你似强制内心的斗阵。越问越伤心，明明无余地再过问，明明知道重心一吻会有更亲口质感。越问越伤心，仍然糊涂是我过分，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，何必追问远近。你似听见了某个竟无聊奇闻，问你有否想起你我是那样成为情人。但换来连场沉默如像早觉得我不再吸引。问你那晚见我怎么湿透了发鬓，但你似觉得我问错问题如傻人。问到你跟他相处背后那段前面传闻，而你却似笑着偷偷兴奋。越问越伤心，明明无余地再过问，明明知道重心一吻会有更亲口质感。越问越伤心，仍然糊涂是我过分，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，何必追问远近。越问越伤心，明明无余地再过问，明明知道重心一吻会有更亲口质感。越问越伤心，仍然糊涂是我过分，知道彼此不再情深，无谓再